56集。 少奇的母亲先是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她盯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少奇，像是不敢靠近自己的女儿。几分钟之后，她才缓缓地走向那张病床，她用手拨开了少奇的头发，然后她很快收回手，捂住了自己的脸。看得出来，她在竭力地控制着自己，不那么失态。 确定是少奇吗？ 按照规定，孟昭必须要确认这一句。女人用力地点了点头。 是。 她一直绷紧的情绪似乎开了一个口子，随之痛苦倾泻而出，她呜咽地哭出了声，那哭声像是从胸腔里生生扯出来的。 我的女儿啊！ 许玉林的母亲一听到这个哭声，也随之哭了出来。这哭声听着让人揪心。孟昭有些不忍再看这一幕，他走出了病房。孟昭轻轻合上门，把哭声关到门内，叹了一口气。孟昭走到窗边，趴在窗台上看向楼下。赵云华死的时候泪流满面的样子还停留在他的脑海之中，如今这哭声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忘不掉了。这案子进行到现在，他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不同的母亲。徐莹莹的母亲刻薄，林郎的母亲冷漠，赵彤的母亲偏执，还有此刻屋里痛哭的许玉林和少奇的母亲。孟昭回忆着这些母亲在自己脑海中留下来的面容，然后他随之想起了10岁之前有关自己的母亲孟静的那些记忆和画面。 如果妈妈还活着，她会是怎样的母亲呢？ 孟昭不是没有被人爱过，孟静当年很忙，但是给她的爱却很多，以至于距离他去世10几年，孟昭还是能够回忆起自己人生前10年被爱过的感觉。舅舅孟祥宇和舅妈宋宁对自己也足够好，几乎把他视为己出。但孟昭始终知道，这种感觉终究跟血浓于水的父母亲情是不一样的。每每到这种时候，想到过世的孟静，孟昭的心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悲凉感。分局的刘警官这时从病房里走出来了。 孟队，受害人家属暂时情绪不稳定，现在应该还不能配合调查，您看怎么办？ 让他留在这里吧，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，回头需要他配合调查，我直接联系他。 行。 留了联系方式，孟昭让他先回去，自己则去了2楼的特需病房区。莫名其妙的，他现在很想见到陆时琛。孟昭走到陆时琛的病房，刚要推门进去，门从里面被人拉开了，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姑娘。孟昭见过这个姑娘，陆时琛和她一起去疗养院看望过陆时琛的奶奶。姑 娘朝他明丽的一笑。 孟警官， 孟昭脚步顿住，两只手插在兜里，也对姑娘礼节性的笑了一下。 嗯， 听说最近都是您在这边费心照顾，您做警察的应该很忙吧？ 对方从长相上看是混血，但是普通话说的还挺利索的。姑娘从包里翻了便笺纸出来，撕下来一张，写下一个号码递给了孟昭。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需要我帮忙的话您直接电话联系我。 孟昭没接那张纸，朝屋里抬了抬下巴。 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好了？ 我跟他说过了，跟您也说一声。 他接过那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，乔玉。 好， 那我就先走了。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，我是晋强，在北京为您直播。 孟昭推开病房的门，电视上正在播放着财经新闻，陆时琛正在看 pad， 桌子上摆放着一束鲜花，花瓣上的水珠还没有干，还有大包小包的补品，以及盛放在瓷碗里的削了皮切成块的苹果。 够贴心的。 哎，孟昭，上班时间怎么回来了？ 送家属来认人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哎，对了，那疗养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现在家属都闹着要转院。你不是说你奶奶也住那里吗？要不要我帮忙找个靠谱的地方，把他老人家转过去？ 不用，疗养院的人未必知道地下室藏人的事情。 你猜对了，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看上去还真不知情。 孟昭说完，停顿几秒，他到底把一直梗在胸口的那句话问出了口。 那他以什么身份去看你奶奶的？ 嗯， 孟昭在那只盛着苹果块的瓷碗上弹了一下，指尖和碗壁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 他，朋友吧， 朋友吧。 怎么了？ 孟昭一只手支着下巴，上身微微前倾，看着陆时琛，问得直接：“ 你喜欢他吗？” 没想过。 没想过什么意思啊？ 孟昭琢磨着陆时琛的这句话，联想到他的感知障碍。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，你其实挺喜欢这姑娘，但你自己没意识到？ 没这个可能。 孟昭机不可查地松了一口气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 我说你不喜欢人家姑娘就别吊着她了，当断则断，懂吗？ 陆时琛没应声，目光直直地落在了孟昭的脸上，被那种带着探究意味的目光一直盯着，孟昭觉得一阵发毛。他站起身说： 那什么，我先回局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啊。 孟昭走出病房，等电梯的时候，他把那姑娘留的纸条拿出来，看着上面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 寻常的渣男都是见一个爱一个，陆时琛玩法清奇，连喜不喜欢这姑娘都没想过，简直就是渣出了一种境界。 孟昭将那张便笺纸撕碎至无法复原的程度，然后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